月亮挂天上，照得像说的话。流成海， 流成海， 流成海。 是春暖到花开，请你轻轻留下来，让梦卷走这尘埃，像飘在书香之外，走向美丽的天籁。 不等山经过天小白，麝香夫人赶月归来，把日光画心上，照得漆黑的夜亮堂堂， 亮堂堂， 亮堂堂， 亮堂堂。 越过绵绵的高山，越过无尽的沧海，如果期待依然在，总是春暖到花开。梦卷走这尘埃，想飘在书香之外，走向美丽的天籁。 乌蒙山连着向外山，月光洒下了香水滩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。一座山翻过一条河，千山万水永不寂寞，被传说百度卷不掉落。乌蒙山连着山外山，月光洒下了香水滩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。一座山翻过一条河，走过千山万水永不寂寞，你来过年华被传说百度卷不掉落。 坚强的脚步，如果天留得住，如果地也能把你挽住，愿意就在这片雨水间长住。